好啦，大家喂，又到星期 ，Hello， 闹钟 系啊， 咁我哋呢度都系四点钟啫，仲系 四点钟啊，即系 香港咪要打风啊，而家香港。 香港又未至於打風嘅，我頭先行過嚟嘅時候咧，都仲未洗帶啫，但係反覆咯，就個天氣就有啲嚇，啱啱有啲雷電啊咁樣樣咯，其實就嚇。 我哋呢度好似世界末日咁啊！你知唔知啊？ 你哋嗰度世界末日唔係啩？點解啊？ 誒，華盛頓州山火嗰啲嘅。 係呢一個就係話網上邊有人傳啦，亦都有片啦，見到就係有啲直升機咧就放啲火落去，咁有啲人就話咧，咁係咪即係中共嘅一啲即係直升機咧咁樣樣？咁就有關方面好似係否認咗嘅，其實就我聽講就， 但呢個都係選舉議題嚟嘅喎，兩邊都喺度拖啊，咁啊 Donald Trump 就話同啲即係樹木枯樹太多啫，唔關地球暖化啊咁樣。咁啊，真係都幾犀利下嘅，而家嗰個霧霾。咁我睇嗰啲加州嗰啲片咧，就差唔多好似去咗火星咁嘅地程。 哦，咁犀利啊！ 係啊，咁就平均差唔多每年都有嘅。其實呢啲山火而家，澳洲 真係燒山喎、啊！你哋嗰邊係 燒得好勁嘅，其實佢哋嗰啲係 係咯。 咁啊，亦都而家甚至燒死人添啦，已經開始見到有啲人走唔切啊咁樣。 系， 咁啊，好多人都奇怪嘅，其實點解呢啲咁嘅情況？但係大家明白喺北美洲咧，嗰啲森林嘅面積係相當大。 係， 咁佢變咗咧，有陣時著火亦都未必係同人為有關嘅。咁所以一著之後咧，就嗰個蔓延嘅速度好快。 嗯， 咁加埋有風啊咁樣咧，咁而家就呢邊都加拿大呢邊都受影響而家，所以啲加拿大人就好憎呢個 Donald Trump 點解？ 嗯，因為你哋 B.C. 就黐住下面，即係西雅圖啊，咁西雅圖又係黐住下面加州啊、三藩市啊咁樣樣啊嘛，係啊。 咪同埋加拿大係左交天堂嚟噶嘛？呢度係。 嗯，左交啊，左交係最憎啊，侵侵噶啦嚇。 喂，好筍噶！佢哋而家疫症，你以為香港派得勁啊？派到赤字三千億，呢度先派得勁啊！ 嗯， 兩千元一個月的，如果不即係唔翻工嘅話， 你而家香港呢啲所謂派得勁咧，就其實就唔知攞幾多人袋嘅。坦白講，就主要梗係落曬嗰啲即係你搞你見佢搞咗阿毛哥成日跑街站都話，即係搞呢個失業援助金嘅，講嚟講去都冇嘅，其實係。咁但係如果你話歐洲啊，即係你話美國啊，你北美洲啊都會有啊，咁但係香港就冇嘅。你就算啊落到啲打工仔嗰度啊，你而家你見到噶。就算話，即係而家第三輪派嘅又係200多億啦。咁你話9000億保就業嘅基金咧，而家好多企業咧一早講明話唔要，即係等住你而家見到匯豐又話唔要啦，國泰又話唔要啦。咁唔淨止嘅，好多大企業都傾向唔要嘅。個問題就好簡單。 佢呢個派法咧，香港嘅派法好奇怪。 啊， 喺加拿大好歐洲國家咧，佢哋嘅即係經濟停擺嗰個係直接去到嗰、那個。打工仔嗰度噶嘛？ 系啊， 即系你如果系唔翻工嘅咁咧，你就可以攞噶啦。 系， 所以就算你话翻部分时间嘅桃花潭都可以攞。 嗯， 咁呢个同香港嘅情况，去咗个雇主先，然后雇主承诺唔炒鱿嘅情况底下，就俾雇主咧呢、這个咧，中间有个好大嘅漏洞喺度。 好大嘅漏洞。就是 那個僱主其實佢根本上冇裁員計劃，嗰啲錢係倒落鹹水海。 或者咁講咯，其實佢自己本身個僱主咧就將嗰啲 hourly rate 嘅咁就攤分曬出去咯，咁啊變咗好多人都係開工不足啊，但係佢又攞到9000元啊咁樣咯。 因為你直接去到嗰個打工仔身上咧。你就免除咗佢係中小企啊，定係大企業補貼？ 咁梗係啦，同埋你啲人有錢，佢哋自己本身刺激咗消費啊嘛。但係最大 同埋香港基本上都係一個壟斷資本主義，好多呢啲嘅服務業啊，受限聚令影響嘅服務業，背後都係一啲嘅連鎖集團。 係啊， 你睇美心嗰個 WhatsApp 你就知啦。咁所以呢啲錢最終大部分，我覺得就係落咗去原本已經喺嗰、那個。經濟環境裏邊佔優勢地位嘅呢啲連鎖集團， 咪更加懸殊咯，咪更加懸殊咯，令到貧富係同埋即係中 中小企相對於那些即個體戶、啊、你見到葉劉其實講得沒錯的，葉劉不是走在彌敦道，又不是走在西洋菜街，但其實我們一般人呢，你走西洋菜街，你一走旺角、啊、彌敦道一堆，你已經看到是蕭條得很緊要。已經是 其實你03年自由行之後呢，我記得我以前經常去 SOHO 後面的洛克道嘛， 嗯， 那裡以前都有雲吞麵譜啊，有成的嘛。 是啊， 這個03年到現在這十幾年的變化， 嗯， 你看得很清楚。其實你就算你現在補貼緊那些企業，很多是那些莎莎啊、卓越啊那些的老闆來的嘛，是嗎？你還有中小企可以在商業旺區立足到嗎？其實基本上很困難的。 是， 因為你看最近我介紹的一本書，就是這個《21世紀資本論》的作者 Thomas Piketty， 不是很鬼行的，在大陸 嗯、 連最好學的習總都拿他的本書來講的嘛，就是講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下面的貧富差距嘛。 是、 啊、就是說財富的報酬是重要過工資的增長所積累的財富嘛、 嗯、 就是你炒股炒樓好過你打工。 嗯， 好啦，咁現在呢就第二本下集就出了，叫做《資本與意識形態》，就是研究非資本主義國家的貧富懸殊。這本書呢就不出得在大陸，要刪剪曬所有關於中國和香港的 chapter 嘅事例， 佢有講香港嘅， 係 逼佢條撐香港反送中嘅，其實 係嘛？ 咁佢有個 observation 好特別，佢話香港係世界上邊唯一一個屬於成熟資本主義體制、回歸共產體系嘅一個經濟體。 嗯， 而結果個貧富懸殊嘅情況係比起97之前係急速惡化。咁啊，好多人冇咁樣去睇嘅，佢以為就係因為地產霸權啊咁樣，好多時將啲 spin 咗去地產霸權嘅問題嗰度，特別好多左膠咧，將個問題當咗係李嘉誠嘅問題。 唔係你而家見到其實， 而佢睇唔到香港利用香港嚟作為財富報酬最犀利嘅歧勢，嚟自中國大陸嘅富豪同埋官方企業啊嘛。 係啊， 而導致到呢個貧富懸殊急速惡化嘅，其實因為中共利用香港去做那個嘅財富增值的中轉站。 嗯， 嗱，呢個就係作者的睇法，所以咧就唔出得啦。喂，如果你咁樣問落去，呢個一國兩制的問題唔係純粹係政治矛盾嘅問題。 嗱，呢個問題咧，我哋做僆仔嘅時候咧體驗過。其實我哋所謂代溝咧，我即係我話80後頭啦。咁你而家嗰啲90後啊、00後啊，嗰啲面對嘅矛盾咧，完全係兩回事嚟。即係你睇翻80後嘅時候，我哋就係好興講地產霸權嘅。咁但係咧，你90後或者係00後之後咧，佢哋開始接觸嘅大陸人咧係越嚟越多，但特別係雙非嗰扎咧，佢哋面對競爭者咧，面對嘅同學咧，佢當中有好多人係講普通話，日日即係出入呢一個深圳啊咁樣。咁所以其實佢哋咧面對嘅矛盾咧係比我哋咧係尖鋭得多。即係佢哋唔係話同時，我哋嗰代人咧，即係你80後呢一代人咧，我哋成日講就係話，上面啲老屎忽係嘛，即係霸住個位唔肯走。咁所以以前咧就係嗰套所謂即係四代香港人啊，邊個嗰套邊個套嘢啊？佢係啊，女大樂嗰套説法咧，就喺我哋嗰代咧就比較恰即係啱用嘅。咁但係而家唔同嘅就係其實佢哋啊 expose to 咧大陸人啊嗰種即係嗰種咁嘅威脅同埋競爭咧係尖鋭得好多。即係話其實佢哋咧相對於我哋一代啊。而家已經係面臨比我哋多一個威脅，除咗呢個代際矛盾之外，仲有一個紅色嘅入侵啊嘛，嚇！即係所以其實佢哋咁苦惱、咁大壓力，你話見到其實蔡若蓮嗰幾年啊，佢個仔跳樓死嗰幾年啊，之前啊，其實都好多人即係自殺嘅，其實係。 唔係你睇嗰個最近而家審緊一單嘢幾有趣嘅，係就係呢個摩根大通前香港亞洲區一姐， 係 呢個收受利益案件啊。 嗯， 嗱呢單嘢冇乜人留意，我睇到好詳細嗰個控方嘅嗰個開案層次。 係 佢原來咧呢啲投資銀行咧係有一個叫做俾客户嘅細路入去工作嘅一個咁嘅計劃嘅。 哦，梁振英嗰時咪試過咯， 嘉里物流上市。 系啊， 咁咧就呢个一姐咧就请嘉里物流想准备就争取做呢、這个即系、就是、IPO 嘅呢个包销商，咁所以咧就请咗呢个姓洪嘅 即係個老細個仔入去，而個仔咧就係、是、根本 GPA 又唔夠佢哋嘅要求嘅，亦、都未過到嗰個人事部嗰個嘅面試嘅，但係照請入去。嗱、呢件事咧，雖然發生係喺香港富二代身上，但係即係話你知嘅呢啲嘅投資銀行，其實係一啲所謂大家趨之若鶩嘅企業。香港好多中產都父母送啲仔女，而家唔係讀醫，唔係讀 law 噶嘛， 係 讀International finance 噶嘛， 系啊， 希望將來去投行做。原來你發覺呢啲美資嘅投行 ，Goldman Sachs 又好 ，Morgan Chase 又好 ，Morgan 大通又好 ，Morgan 馬誒呢個 Morgan Stanley 又好，原來都係咁樣用騰楞加瓜楞騰嘅利益輸送。咁你諗下有幾多官二代、紅二代係通過呢個計劃？紐約時報都揭露。 梁仲恩啊，梁振英嘅愛女啊，梁仲恩啊，嗰陣時咪係咯，佢係中學生嘅身份。是被安排到，是啊，是去到美国的大摩去实习嘛。咁嗰陣時其實係證監會已經講過話有問題㗎啦，因為其實就係呢一啲即係尤其係摩根大通啦，其實同埋好多啲投行都係嘅，佢哋尤其摩根大通嗰陣時個計劃咧叫新聖多塔添啊，即係擺到明咧係請嗰啲太子黨。紅二代呢班人咧做實習生，咁當然其實佢哋去揾呢一啲人去做 intern 咧，其實有佢意思嘅，因為你正正就係喺呢一個你喺呢個圈子裏邊識啲人夠多，係嘛？你自己本身好多即係紅二代啊，嗰、那個人際關係網啊，都係呢一扎人嚟嘅，所以係唔愁冇生意啊嘛。其實佢哋嘅理由。但當然啦，即係最破壞美國嘅核心價值嗰樣嘢，就係因為你係你係威脅緊佢哋嗰個即係嗰個機會平等啊嘛，係咪？咁你而家香港係咁樣 唔出，唔係已經唔係量財為用， 唔係㗎啦。係啊， 雖然嗰個上市公司嗰個申請上市嗰個有一個仔姓洪嗰個咧係哈佛翻嚟，但佢 GPA 原來喺呢啲嘅。美資的投資銀行裏面佢要達到某一個水平 3.6 個 GPA 才會請， 不是你講緊 GPA 嘛， GPA 都是大學生啦，但梁仲恩當 然他不是 base on 這個的量才為用，但他都有個基本標準的、但你已經 exclude 了香港很多那些的，如果你是普通一個中產、你讀完這個 International Finance 有什麼用呢？ 是啊， 如果你老豆不是上市公司，甚至不是找美資的這些投資銀行去做 IPO 的，你多難入到去 呢？其實是的， 如果你入到去什麼人呢，就是找 Uncle Auntie 去有機會將來介紹生意給這些美資銀行而已。 沒錯啊，其實說真的，即是老董啊，當年說他自己很後悔引入了這個通識教育，所以變成現在的政治炸彈。其實最真正的政治炸彈的計時炸彈不是通識教育，其實就是普及的大學教育。因為你正正就是這樣嘛，你令很多人呢背一身學債要讀大學，是不是讀三四年背成十幾二十萬學債，但是出到來呢，喂大佬，上面已經有一個 glass ceiling 是封了你頂的了，已經是俾曬嗰啲紅二代係嘛，官二代，即係我哋嗰陣時唔係啦，而家係更加即係更加多呢啲咁嘅人啦，係咪？即係變咗好多人，喂大佬投入咁多，但係你有我都話，其實讀大學最大鑊就係咧，係個個都係唔係都要你讀 management 啊嘛，即係俾一個虛假嘅期望俾你啊嘛。咁但係出到嚟，你竟然係同以前十幾廿年前啦，你啲阿姐啊，中五畢業啊，其實。都是同工同酬，所以其實你一定是 很不滿的，其實是。 但是人們就當作什麼呢？溫家寶就將這個民生問題，就是你特區政府的深層次矛盾，麻煩你去解決。 不是，你說來說去就是樓價問題咯，然後，所以其實這個是永恆的結構性問題。大陸佬呢，其實最喜歡呢就 simplify， 因為其實他們這種階級思維呢，一講個階級矛盾呢，他們就是眼裡面呢就盯住那班地主地產霸權呢班人去睇嘅，佢又覺得喂呢班地產霸權又靠我揾食喎，係嘛？因為佢唔係嗰陣時，唔係即係早幾年啫嘛。佢一篇文就係不要讓李嘉誠走了，其實嗰篇嘢咁咪自己踢爆咗咯，係嘛？正正就係因為佢要買一國兩制之後回歸，即係香港回歸之後嘅社會穩定，所以俾啲額外嘅著數俾呢啲地產霸權啊嘛，佢哋係既得利益嚟噶嘛。係嘛？咁佢哋自己本身 你就係話，我就係話你香港而家 年青人缺乏向上流動機會好，乜都好，好多人以為一路以為是地香港地產霸權的問題。我就話點解佢要 ban 咗呢本書嗰個 chapter 咧？就個法國佬嘅講法就係話，其實呢個係香港資本主義進入咗共產主義嗰種嘅極端資本主義體系嘅結果嚟嘅，係加速師嚟嘅，係加速咗香港嗰個嚴重嘅貧富差距。咁你睇到㗎，其實嗱，栗戰書個女。他憑乜嘢嚟香港做呢啲嘅建行嘅投資銀行嘅負責？ 三十歲出頭就做一個 manager 咯， 咪咯，官二代咯。 係啊， 嗱你中資如是，美資如是啊！你以為美國佬企業好嘢？你睇迪士尼呢啲撲街， 係啊， 你睇摩根大通呢啲， 係啊， 係嘛？其實咪一樣係咁賤，同中資係冇分別嘅，根本係跟住變成一個中美利益瓜分集團。 嗯。 你作為香港土生土長，我話好簡單，你講創意工業講咗十幾二十年，有冇培養過一個獨角獸出嚟？係香港創意工業可以打出一片天嘅咧，係零，其實係，係咪？你睇到曬所有呢啲現象，哦，然後你就歸咎於香港廢青，年青人冇努力。我鄭海泉得，點解你唔得？我黃遠輝得，點解你唔得？我話俾你聽，你黃遠輝今日你都唔得啊！如果你今日出世啊，你都唔得啊！ 嗯。 所以你點解嗰個怨憤咁大？呢個根本就唔係純粹係一個香港內部深層次矛盾嘅問題。呢個根本係一國兩制下邊嗰個影響，不在於純粹政治關係，我覺得，而係包括埋嗰個社會經濟利益嘅分配。大家都唔敢掂呢個問題，我覺得，因為一掂嘅話，呢個就會揭開中國喺後共產主義之後嗰種極端資本主義嘅利益分配。呢本書最重要，另外一個 chapter 講咩？係大陸嘅貧富懸殊，短短三十年追上美國百幾年嘅資本主義，已經超越咗歐洲。即係李克強所講嘅六億人一千蚊收入嘅問題。 嗯， 咁你睇到啊，沿海省份點點點，阿里巴巴馬雲點點點，馬化騰點叻，京東點叻，但係再望遠啲去西北去西部，根本成個中國仲係停留喺一個發展中嘅國家。而他就不斷在吹噓自己是這個世界強國，然後香港就將個問題登下去，就是你自己的深層次矛盾，你班年輕人不向上流動，是吧？不去解決這個地產霸權的問題，所以李嘉誠就走了，很簡單的，我覺得李嘉誠走完之後誰來填補，就是中資，是吧？你想想連 City Super 這些中產的企業都已經落入華潤手上，你再落去華潤會請啲咩人呢？喺 City Super 裏面，你方會請翻一個中大畢業、讀企管畢業嘅香港人咧？就算係，佢都只係做一個中層嘅管理員，佢冇辦法升到上去的。我啲朋友，我大學年代嘅同學，有好多喺中資銀行做，準備走嘅啦，其實已經都未到退休年紀，根本 glass ceiling 就喺中資企業裏面最明顯添。 係啊，梗係啦。 大家不敢出聲，不敢出聲， 甚至乎那個 glass ceiling 是滲透到啲保險公司，我聽講啦，即係你而家做得上去那些咧，好多都是淡仔阿姐嚟嘅，即係把聲好淡仔嘅，其實把聲，我的意思就是話，係啊，他哋有辦法㗎，佢哋有計㗎，咪識人咪得咯。因為尤其係早幾年啊，佢你嗰、個走資犀利嘅時候啊，嗰啲淡仔阿姐喺嗰啲嗰啲保險公司嗰度大行其道㗎，好犀利㗎。 唔係因為嗱，你而家兩種啦，淡仔除咗喺服務業之外，其實喺金融業都淡仔口音嘅。 係啊，唔係其實啊， 不過佢 其實啊， 普通話 啊，何明生都好淡仔嘅。其實我最近聽佢講。 何明生是淡仔嚟噶， 系啊，我知啊。 广州 佢有提你啊，最近你知？ 佢提我？ 系啊，佢有听我哋节目。 系咩？ 佢话我哋好话佢，系好小气啊，真系。 我哋好话佢，我哋唔系第一个冲出嚟话佢噶。 系啊，我都知啊，咁我哋多人睇啊嘛，即系 自己接受大公报访问噶嘛，关我哋咩事啫？我哋复述大公报嘅内容啫嘛。 唉。所以我覺得就係、其實佢自己都已經開始回堂啊！呢一個淡仔真係啊，講佢都嘥氣啊！不過你講起淡仔阿姐，我諗起佢呢個男版淡仔啫，其實就 幾好啊！呢、這個朵叫做叫做譚明生，可能會幾好啊！以后仲使做 谭明生系嘛？喂，佢话你讲讲下，可能啊，即系呢个淡仔真系揾佢做代言人，大佬系嘛？ 譚仔揾佢做代言幾好嘅，不過就譚仔翻大灣區做咯，唔可以喺香港咯。 嗯， 喂，另外一單嘢好笑，我睇咗呢個天主教教區嗰個小學教材， 係 話呢個咩話召叫呢個岳飛呢單嘢咧， 係 即係邊條天才諗出嚟嘅咧？我以為呢個鐵拳無敵孫中山或者開心鬼大戰古惑仔呢啲橋係黃百鳴諗到嘅啫，我覺得。點解教區諗到啊？湯漢係咪諗到啲咁絕核嘅橋嘅咧？ 我懷疑呢啲係即係呢啲真係高級黑嚟嘅喎。因為你老實講啊，嗱呢個問題咧，我諗咗好耐。你喺香港，你將即係呢種咁樣嘅咁樣衰嘅外國教育引入嚟啦，即係講一啲大家都知道係大家都覺得係咁荒謬嘅笑話啦。你寫喺教科書度，喂一定成為新聞噶嘛，大佬啊！但係問題就係話呢啲就係、是、我覺得就係消極抵制嘅最好例子嚟，其實係你寫完呢樣一定係冇人信噶嘛，大佬啊！是不是啊？即是你喂，你咩天父借借你让我成为中国人，我要学耶稣咁热爱国家民族，是吧？要表示对你的感谢。咪跟住有啲人即係神职人员咪话喂大佬，耶稣冇教你一定要爱国㗎喎。是吧？佢 耶稣就好简单喎、啊。有人当时有人 set up 佢㗎嘛，俾个关税睇㗎嘛，纳唔纳税㗎嘛。記唔記得啊？ 我知 道，佢哋歸上帝，海撒嘅歸海撒 啊，係啊， 即係要分開噶嘛，兩樣嘢 係， 係嘛、啊？所以我覺得其實會唔會係阿孔令瑜編嘅咧？呢、這個 孔令瑜啊， 佢係天主教政委噶嘛？ 係喎、啊，但係佢關唔關佢事咧？其實 講笑啫，其實即係你話如果係卧底啊？磨底高级黑 啊， 系嘛？同分行派佢入去， 系 呢个编呢个天主教小学教材咩？ 啊， 喂，同埋最好笑咧，我想问今日点解仲要讲岳飞咧？呢、這个我又觉得另外一个其实高级黑嘅理由 系 岳飞就系打金人， 系啊。 好啦，今日我哋中华民族就讲紧五族共和啦。 嗯， 咁金人应该就属于中华民族嘅一员嚟噶嘛？ 嗯。 咁點解會視為呢個抵禦外侮咧？應該就打鬼佬先啦。我覺得如果天主召叫嘅，應該係召叫呢個林則徐都好啲啊。我覺得 係啊， 係咪你召叫岳飛呢個政治不正確添？我覺得即係意圖分裂祖國喎。即係你將金人、啊、好啦，金人嘅後裔即係滿洲人，女真滿洲人。咁你視今日嘅漢滿蒙回藏嘅滿族係外族，係外國人。 嗯。 係咪？所以我話呢個亦都係高級黑嚟㗎。打電話俾阿陶君行問一問， 挑撥邊即係挑撥邊疆民族嘅矛盾啊嘛。其實佢仲有嘅。如果你話講高級黑，因為咧佢入邊咧，佢呢一本就係講乜我走星光道啊呢一本教科書啊。佢講呢一個心係家國嗰、那個chapter 咧，佢咁寫嘅。其實佢就話耶穌啊教人咧就愛自己國家民族，咁但係唔係盲目㗎。因為咧，即係其實我哋香港人咧都有啲愛國事件簿噶，包括八九民運、八九六四咧，就係我哋關心大陸嘅嘅一個愛國嘅表現嚇。即係如果佢咁樣寫，係啊嗱，我覺得即係我覺得黑高級黑嘅成分就好大喎。你夾夾埋埋前面啊，你講岳飛啊，同埋即係呢啲咁嘅嘢，我覺得係非常之可疑喎。我覺得係。 我甚至覺得呢、這個基本上是宣揚呢個平反六四啦，可能，所以我就話會唔會陶君衡派人入去編嘅咧？可能 係咯，即係咁奇怪。 因為你實際上教區個做到咁核突， 嗯， 即係我覺得係匪夷所思嘅喎。 嗯， 你話天主召叫岳飛呢樣嘢，已經係等於呢個鐵拳無敵孫中山一樣嘅。 啊， 比周星馳的電影更荒誕，所以星爺的戲沒人看是有原因的。 哦，不是，你如果你說潛，你這樣寫就差不多潛見聖經了，你改寫聖經呢，這些有其實那時候聖經有說的，這些人是假先知嘛，假先知要落地獄的，其實是。 Anthony，在耶穌的年代，以色列已經是亡了國了嘛，是吧？ 是啊。 啊，咁點解仲會有嗰啲咁樣嘅咩國家民族觀念咧？耶穌好似冇國家民族觀念嘅喎。 係啊，佢自己本身都係猶太人，呢個亡國之徒嚟嘅，其實都係。 即係呢啲嗱，坦白講啦，呢、這個亦都係睇到啦。啱啱中凡應該就委任主教嗰度已經係繼續嗰個協議 carry forward 啦，應該 係。 即係成個天主教而家嘅教宗咧，係對共產中國係毫不了解嘅，我覺得。 係啊，好天真嬌啊！ 佢可能仲係以為共產中國而家係毛澤東年代嘅呢個左翼嘅。呢、这個政權，佢唔知道而家共產中國係極右政權嚟嘅。 我覺得咧，你話咁講啦，即係話天真咧，我又唔係好信嘅。但係佢用一個好天真嘅理由去包裝佢哋呢種天真啫，其實包裝佢哋呢種咁樣嘅視而不見啫。因為咧，琴日咧就已經有即係澳洲嘅電視台啦，又包括即係電訊報啊，即係澳洲嘅 ABC 啦，英國嘅電訊報啊，佢哋啦，咁啊，仲有印度嘅媒體啦，就爆咗而家中共啦，就利用一間喺深圳嘅一間軍企嚇，就去搜集全球嘅政商界包括宗教領袖嘅私隱。呢單嘢好大鑊嘅，呢單嘢係咁咧，就話佢全球有280万嘅人，就佢哋嘅私隱啦，即係佢哋嘅 social media 啦，佢哋人物關係網啦，即係譬如你話講政商界嘅佢哋嘅親戚子女啊，呢啲嘢全部有曬資料啦，咁啊，仲有包括埋有埋啲咧，即係喺暗網買翻嚟嘅一啲個人資料喎。咁撲街喎！呢啲嘢佢唔係話喺TikTok 啊，唔係話喺微信啊搜集到嘅資訊喎、啊，即係佢係有意而為之，係有280万嘅人咧收集咗呢啲咁嘅資料嘅。咁你諗下啦，即係我哋成日講啦， 佢有個 list 去收集咯。 嚇、啊？ 佢有個 list 去收集㗎。 梗係啦， 即係針對某一啲人。 咁梗係啦，咪就係、是、嗱，你舉個例啦，就係、是、其實主要就係你睇翻英國啊，英國你Boris Johnson 佢咪話有親戚。嘅個人資料啊，其實都喺其中喺入邊其中咯，其實好大鑊噶，即係話我哋成日講啊嘛，所謂鋭實力嘅意思啊嘛，呢、這個就係其實中共佢實行呢個鋭實力嘅最佳例證啊！我成日講嘅喂，大佬，佢只要佢掌握到你個人資料嘅話咧，佢就可以投其所好，恐其所懼。喂，佢係對每一個人咧，佢都可以掌握你啲嘢巨細無遺咧，就可以操控你啦，係嘛？ 嗱，呢個亦都係好多人咧去討論呢啲大數據咧， 啊， 忽視一樣嘢。我成日都話科技本身咧，其實係 neutral， 係 個技術本身 AI 好，演算法好，大數據， 啊， 但係用嘅人咧，可以個動機係好 evil， 係啊， 係嘛？呢個係同希特拉嘅優生學可以係共存 嘅， 係嘛？你諗下，當年如果1932年希特拉掌握呢個咁嘅技術，佢會點做咧？佢就唔需要用 gas chamber 啦， 嗯， 即係佢唔即係等於毛澤東一樣啦。如果毛澤東掌握咗呢個技術，佢就唔需要發動文革。 唔係即係好似你以前所講咯，就唔需要打擊一大片咯，因為打擊一大片咧，咁就你會係令好多人咧都唔重富居，咁啊產生好多咧呢啲反抗嘅壓力嘅。咁但係如果咧，佢係針對每一個人，佢都係可以 tailor-made 一套啦，即係。或者好像郭文貴說的什麼藍金王，是吧？即是他這樣去操控你的時候就易很多嘛，針對性很多嘛，是吧？他資源上面運用就是易很多嘛，即以前我們經常聽有些人呢行為上面很古怪，突然間奶降，即以前我們就經常說嘛，喂，這個人當然收了共產黨錢，這樣但是真的不需要的，即如果他知道你，即他知道你黑材料的時候，他恐其所懼，喂，唔係佢，唔係你，唔係共產黨俾錢佢啊，係佢都要俾翻共產黨錢轉頭啊，要佢唔爆大鑊係，即是話 投其所好， 係啊， 兩樣嘢咯， 唔係投其所好，係兩樣嘢咯，係啊， 恐其所懼，譬如有啲嘅公職人物，佢可能有一啲嘅性癖好係唔想人知嘅， 係啊， 如果俾人知道，好啦，呢個就恐其所懼， 係啊， 但係下一步就咩啊？係鋪歪埋俾你啊！ 是 投其所好啊， 是先投其所好，后恐其所惧， 两样调转嚟都得，先恐其所惧，我知道你呢啲嘢， 系 我知道你有呢种咁嘅口味，然后跟住我就投其所好， 系啊， 你一方面你惊我爆你大镬，另一方面我又俾呢啲 service 你 ，provide 啲人俾你， 系 嘛，所以我话你以往点解中国 共產黨搞到改革開放前三十年搞到咁大鑊咧？佢就一路話要抽出階級敵人同埋呢個嘅潛伏喺社會裏邊嘅走資本主義道路嘅分子啊嘛，或者中國嘅黑老曉夫啊嘛。咁如果你有大數據，等於香港檢測一樣啫嘛，你一百七十幾萬人先至測到四十幾個 case， 0.006啊，好似係嘛？ 係 嗰個比率，呢個同中國文革係一樣嘅。 係啊， 你打擊五百萬人，可能實際上重點清除嘅係五百人，但係你殺咗五百萬，咁你個政權咪好恐怖咯？俾人覺得 係啊。 如果你用大數據，你用呢個 AI 演算法歸類 profiling 呢啲嘢去監控國民，好啦，你即係話你唔需要打擊嗰五百萬啦，反右嗰集七十幾萬知識分子啦。你重點清除許章潤幾個嘅啫，其實。咁你咪用呢種方法，咁你社會裏面你企出嚟，表面你咪可以營造一個相對冇咁恐怖嘅政權。係咪？因為嗰 part 就等於香港建制派成日都講噶嘛。 係啊， 你唔犯法有乜好驚咧？呢、這個就係佢個 tactic。 但問題就嗱、是， 進化咗個獨裁嘅 tactic 嚟噶嘛。 嗱，習近平政府咧，你見佢咧，佢雖然佢掌握到。是可以咁聰明、咁先進嘅一種監控系統，即係可以避免打擊一大片咧，然之後好有效地去將人民啦好細緻地分而治之。嗱，應該係咁噶嘛。但係你又見到同一個政權竟然犯下一啲即係好愚蠢嘅錯誤，即係等於係嘛？你蒙古嘅普教盟咪就係一個打擊一大片嘅政策嚟嘅咯，其實。你見到呢一個習近平咧，就真係好好笑喎，即係有啲精神分裂嘅喎。佢當然佢作為一個14億人民嘅一個共主，係嘛？佢可以運用好多資源去做呢樣，但係佢唔識好 wisely 係好聰明地運用呢一套咁嘅技術，呢、這個先係大問題啊！ 嗱，如果呢種咁嘅做法，你頭先講嗰種做法就係西方國家啦，係美國嘅國土安全局。他可能用大數據去監控恐怖分子， 是啊， 你就不會打擊一大片， 是啊， 但是問題中共始終他掌握了權力之後，他那些幹部的質素低，他運用權力那個能力就是沒有節制的嘛。你陳宏毅最近在一個就是研討會裡面說，他說國安法都不針對不到個問題，這個陳宏毅都是其實對家的，就是跟中共關係很密切， 是 他都講出個事實嘅喎，其實，因為香港人而家係反特區政府，唔係反北京啊嘛， 冇錯， 即係佢咁冚咧。 其實係可以氹嘅，即係其實意思就係話咧，香港人咧係可以俾你中共咧氹到嘅。 係啦，佢嗰條橋就話，其實你使乜將佢拱埋過去，攬咗佢過去反共嗰條路線啫？即係你諗下，2003年咪就係咯，大家反董而不反温總啊嘛。 咁如果情況好明，而家嘅情況好明顯啦。而家嘅情況就係因為大佬現真身之後咧，而家林鄭就翹埋雙手本皮啊嘛，係嘛？佢而家佢咪擺出一副咁嘅態度咯。甚至乎佢今日佢自己晏晝佢講呢一個即係280億啊，係嘛？即係再去抗疫嘅呢個基金，咁佢都話喂，首先即係感謝中央先。佢而家佢就係咁樣，其實佢而家好好做喎，真係。係嘛？即係佢雖然佢又剪曬卡啊，佢冇按揭啦，唔需要俾人哋 call 窿啦。但係即係佢，你而家見到佢所有政治上嘅問題咧，佢就係侍奉一個中央係嘛？政治過硬，佢唔需要理你感受。佢好簡單，佢而家做啲嘢其實一啲都唔複雜喎。你睇佢嘅款係，佢只要過得到自己嘅關，厚面皮就 OK 喎。似乎 而家實際上真正嗰個大禍咧，不在於國安法咁簡單。你整個檢疫政策咧，你只要細心切片化驗咧，你就發覺香港嗰個快旅化嘅程度咧，喺呢兩個月嚟講咧，係以高速地去墮落嘅，其實係。唔好講話教科書審查三權分立，你淨係講檢疫呢單嘢，係咪？嗱，你諗下，佢話已經達到目標，我想問你嘅目標係乜嘢？原來佢話有兩個目標，一個就係知道香港而家嘅嗰個感染嘅情況係點樣。喂，這個香港感染情況，如果你作為一個施政者是沒有一個判斷，這個判斷你要相信流行病學的專家的判斷，如果任何國家都是要這樣 去全國的國民去檢測才知道國民的感染狀況就很大的、根本是。是吗？第二用了现在多少钱？五点几亿好像 是。五点几亿啊。 去找出四十几个个案值得。喂，你找到一个个案都可以说值得的其实。不过这个有效期只是七日，他不讲这样的。 是啊。 第三样最扑街最扑街是什么呢？中大医学院院长 Dr. Chan 出来讲，为什么老人院那些人没有人上去帮他化验？你将那些钱用了在不需要的人那里。 嗯， 我當中央派嚟嗰啲支援嗰啲人好感激啦，但係我想話，如果你真係感激，你應該 send 嗰啲人上去老人院嗰度幫嗰啲冇辦法自己落床去行動。你諗下，老人感染群組死亡率係最高嘅，其實， 嗯， 係咪？兩公婆陰陽相隔一個禮拜，咁嘅悲劇，人間慘劇，然後唔理，然後先至而家話開始喺嗰啲高危群組嗰度做。你諗下，成個先後次序係調轉曬嘅。你有600个大陆来的支援人，为什么你不是立刻全香港所有老人院上去做呢？是不是香港其他市民其实是不需要做的嘛，根本是。 不是针对世卫针对针对。是啊，你针对现在那些老人院啊和即司机啊那些群组去做嘛，应该是。世卫的指引是这样的嘛。 世衛的指引就是話喺嗰啲高感染機會的群組裏面做快做多，而且最快有結果。好啦，你入住尿片做啦，咁犀利啦，咁你咪即刻上去做，做完之後五個鐘有結果，咁咪最有效咯。 係啊， 係咪？所以我就話你而家去到連公共政策的討論空間唔俾，何柏良唔俾出聲，跟住出嚟嘅就係嗰啲梁卓偉嗰啲走去撩喉嚨，做 show。我不知道哈佛學位是怎麼拿回來的，真的這個根本是一個政客，我相信他的目的都是做想做港大校長而已，其實 哦，梁卓偉啊， 梁卓偉啊， 嗯， 我認識他的，其實是，你想想這些東西全部整個公共政策，喂，選你上去這班人，立法會的建制派好，或者是這些政府問責官員，你都是個首要工作是將公納稅人的資源是有效地運用的嘛， 是， 然後不講效益幾多少錢，到最後尾先講，你方佢知唔知佢一早已經知幾多少錢㗎啦？唔講俾你聽，點解啊？因為你班友嘈，咪同故宮西九分館係一模一樣，同成個送中修例係一模一樣。如果你話佢有反省，我切個頭俾你嘈。你而家連公共政策嗰個自主權都拱手相讓，下一步我話俾大家聽。我哋連疫苗嘅選擇權都冇埋， 係 你估美中而家疫苗爭住推出嚟，香港醫管局採購疫苗可唔可以自由地採購美國而家譬如輝瑞提供嘅疫苗啊？係咪一定要被迫用中共疫苗啦？ 哦，呢個好肯定啦，呢個 你而家檢測嗰堂大龍鳳，其實點解要咁急？同埋要咁樣嘅，唔係為咗香港利益嘅方式去做咧。我都話，如果你真係為香港利益嘅方式，你就當全港嘅長者先做咗呢啲嘅院舍，然後再做社區嘅長者。咁我就話你好啦。而家唔係點解？因為佢正正就係要輸出抗疫領袖呢個咁樣嘅形象啊嘛。用香港嚟做一個舞台，我哋600人咁短時間 set up， 然後就可以做咁大規模嘅數量。以后哪个国家有需要我们照帮，即这个是一个样板戏来的，今次是。那你不是看到林郑出来的记者会不是全部感谢中央，是吧？即这些你香港人不受这一套的嘛，我觉得。 当然不受了。 等于压着尿片去做检测，你信不信啊？真的。 但是他告诉你这样才够悲情嘛，是吧？你不 即等于我跟大家说，我跟 Anthony，为了不希望这个节目中断，中间我们不休息 啊，入尿片，不是我们，我们拖埋尿袋做节目添啊，咁讲啊，系嘛，使唔使咁样？ 两样嘢嚟噶，拖尿袋同入尿片系捞完。 啊，真系大镬啊！ 系嘛，如果我哋话入住尿片做节目，大家会唔会俾两下掌声同埋呢个 like 多啲啊？梗系唔会啦，笑到你面黄啦，系嘛？ 咪咯。因为你唔使屙尿啫，啲听众唔使屙尿啊，真系啊！ 咪同埋，我成日都心谂，而 檢測是要講求準確。 是 你十二個鐘不眠不休不吃飯去廁所， 啊， 是不是？第一就是匪夷所思，第二醫護人員都講，其實你那些 PPE 不可以穿那麼久，你東中間走來走去，嗯，你不去換 PPE 的時候順便去廁所為什麼不行呢？ 嗯， 我就說這些就是共產黨宣傳那種矯情咯， 是啊， 基本上是特登拿來講，都不知道有沒有這些 case 我覺得， 嗯， 然後就是為了用這件事來，就是等於以前看過一套戲講中越戰爭，很好笑，講那些解放軍戰士那些人怎樣支持打越南的解放軍戰士呢，就是餵奶的， 嗯， 就是用人奶去餵他們， 啊， 都挺荒誕的，你想想 用人奶餵他們 做這個宣傳 這麼巴閉，就是這樣去突顯那種 軍民民水情， 哦，唔係咁，佢哋 但其實我覺得有時都奇怪， 佢哋唔需要，佢唔係喎，佢哋嗰啲唔需要喎，佢哋好似唔需要打仗咧，都好中意飲人奶喎。嚇，佢哋嗰啲嚇，即係好多嗰啲村官啊，都興嘅喎，係嘛？即係佢哋咪好愛護自己啲係嘛？即係嗰啲同胞。 嗱，佢有兩樣嘢嘅，除咗興飲人奶之外，第二就興入尿片嘅都 係。 你記唔記得佢哋奧運開幕儀式點樣顯示佢哋堅毅去製造呢個咁壯觀嘅場面咧？就是，要匿喺個鼓裏邊啫嘛。 嚇， 咪入尿片咯。 係。 咁第二就係人大政協開會，你知好多嗰啲係接近瀕臨死亡邊緣嘅代表㗎嘛。 係啊，係啊，係啊。一班 咁咪又要 一班廢，即係其實成個人民大會堂就係一班廢腦集中營嚟嘅，就係。 嗱喺一個廢腦政治裏邊咧，入尿片係必然 的。係。 就每年兩會啦，亦都係尿片呢個暢銷嘅時候啦。咁就仲有喎，十一國慶就嚟啦。咁國慶閱兵咧，上去天安門城樓咧，安檢就好嚴格嘅。咁好多香港朝聖團嘅廢腦咧，上到去咧就冇得去廁所嘅。 係，即係譚耀宗會入㗎。 咁我就唔知啦，其實係咪去到即係？就是把口可能失禁的人呢，反而下面沒那麼容易失禁，我覺得，要上去那些官禮那些都沒得去廁所的，你不記得了嗎？有一次那個誰啊，死了那個劉乃強， 劉乃強，是啊， 不是站在那裡 的，是啊，他那次就是見張德江， 見張德江，是啊，是啊，跟著抬出去還要揮手的嘛， 是，我記得是， 就是咯，就是這些這樣的，我想尿片啊，呢啲重口味，我哋覺得重口味嘅嘢，佢哋嚟講係佢哋嘅新即係常態嚟嘅，其實，即係佢講出嚟，佢唔覺得有咩問題。 唔係，你咪成日講咯，熱烈都要歡迎啊嘛。咁你點樣可以表示到你熱烈嗰樣嘢啫？咁佢一定有啲嘢啦，要做得好誇張先得噶。佢唔誇張，其實佢係表達唔到熱烈嗰兩個字嘅。入尿片咪就係熱烈咯嘅代名詞咯，其實係。 所以我覺得要咩咯？要學習的，如果唔係咧，你而家嗱，譬如啊，習近平提倡呢，這個，大家唔好浪費食物。咁咪最近我睇報紙有個中大喺內地嘅教授，咪話執路邊嘅製品 嚟。係啊，我以為葉璇已經好重口味嘅大佬，即係食人哋嗰啲即係殘羹剩飯。大佬，你中大嗰，那個喺仲喺香港教書㗎係嘛？嗰個友係 喺內地，我諗係喺深圳教書分校教書咁咪。 深圳嘅中大分校係嘛？ 應該係。 喂，但係你 因為香港已經冇乜路邊製品㗎啦，我相信大陸啲都冇乜 嘅 喎。 香港都有嘅，去到鬼節都有嘅。咁但係係咪啲人 唔係鬼節嗰陣時食乜嘢？ 係唔係啊？佢好笑啊！大佬，你咪排喺啲鬼後面一齊同啲鬼排隊一齊奶叉燒，係咪咁樣咧？系啊，啲人话啊嘛，每年即系每年嘅鬼节庙街咧，好多人都去奶叉烧噶嘛。 唔系你以为啊？萧生嗰套《唐伯虎点秋香》周星驰同梁荣忠卖身入华府嗰段戏咧，即系凭空创作嘅啫，点会系真嘅？哇，大佬你而家见到，而家系真噶喎，真系。你話你夠響應習近平主義咩？我食製品仲勁，你食學生剩低嘅飯唔夠勁。 啊！ 咁我問下 Anthony， 下一步如果為咗證明你係呢個忠於黨中央，你會食乜嘢咧？ 食乜嘢啊？ 咁你會唔會係專登佈喺呢啲即係人民大會堂啊，或者中南海啊？你直情應徵做埋嗰啲做埋嗰啲垃圾清潔員啊咁樣，然之後專執佢哋嗰啲廚餘啊，會唔會咁樣啊？咁樣先夠表忠啊？ 唔係咯，嗱，你如果食到鬼食嘅嘢咁下一步就係食人廚餘噶咯喎。 係啊，呢、這個咪就係、是呢啲咪就係人形蜈蚣咯。 但真係唔怕核突，我成日覺得即係聲稱自己幾千年文明之邦、禮儀之邦，點解而家墮落到咁嘅地步？即係話，喂，你以為雷鋒個年代核突？其實而家仲核突過雷鋒嗰陣時喎。 係啊， 係咪同你檢測我入尿片，然後我執路邊製品食？即係荒誕到咁嘅地步嘅喎，即係而佢覺得呢條橋係 work 嘅喎，呢下先過癮喎，其實。咁你真係唔夠去玩喎，香港人真係 唔夠玩。 唔係因為你會覺得喂大佬唔係啊嘛，即係邊個夠我慘咁樣嘅喎，真係。咁但係你諗翻頭先我哋講開，其實係講緊呢個檢測啊嘛。佢而家推出呢個咁樣嘅全民檢測，阿陳茂波就話可以變成常規裝備，其實係咩意思咧？ 常規裝備啊，我覺得佢而家佢，但係佢有一句嘅説話就 健康碼啦， 佢就係講佢講啊嘛，要急住搞健康碼啊嘛。咁啊，林鄭都講啦，今日都話要快快脆脆搞健康碼啦。但係健康碼呢個問題咧，即係要據理力爭，因為而家咧佢健康碼咧。當然，你話喺內地同埋喺翻大陸同埋去澳門通關咧，佢搞健康碼呢樣嘢咧，就隨時都做到噶啦嚇，即係萬事俱備。但係問題就在於咧，你呢樣嘢又好難咧，同其他國家，尤其係你作為一個旅遊氣泡嘅一個先決條件啊。因為而家你講呢一套嘅健康碼咧，你話想用嚟做便利通關呢一種咁嘅做法咧，其實紐西蘭咪話咯，喂大佬，我冇同你有協議喎，係嘛？咁佢而家又揾十幾個國家嘛，其實你見啦，聂德权咧，佢而家步步褪嘅，佢就話未必一定要嘅。到好似今日開始有啲新嘅消息就講咧，就應該唔需要嘅咁樣樣。主要就係其他國家都唔 buy 你一套咁嘅嘢。咪大佬啊，講咗好多次啦。喂，你係追蹤我手機啫，你唔係追蹤我免疫系統喎，大佬啊。即係就算手機監察我個人嘅健康狀況，都係睇我脈搏啫，係嘛？即係智能手錶睇我脈搏嗰啲咁嘅嘢啫。病毒好難嘅喎，嗰啲隱形病毒點做啊？即係你大陸咧，即係如果你話人煙稀薄嘅，你要追蹤一個人咧，你就比較容易。但你香港人煙咁稠密，嗰、那個交通咁密集，即係好簡單啫嘛。如果你一個速遞員中招，喂，咁你成區癱瘓啊，你冇可能噶嘛，反智啊嘛，成件事係。 我覺得可能最先就推行喺珠大灣區通關嗰度，即係。澳門同進入內地嗰度， 因為嗰套就係佢自己可以設計咁樣咯。佢梗係咁想做啦。咁但係問題就係 好快，好快會做啲咩？ 佢喺大陸咧，即係你要做個阻力都唔大。但係個問題就係話，你一轉，你一由健康碼轉到去啲咩文明碼嗰一刻咧，你就揦嘢啦。而事實上佢係試驗緊噶嘛。最大鑊就係其實你真係以為。大陸雖然大，但係你嗰啲資訊都係互通，都即係或多或少都有啲互通啊！你蘇州你嗰個文明碼，你咪即係自己做衰咗自己嘅墮咯！呢樣嘢係 佢應該係試點嚟嘅， 係好明顯啦！你咪因為杭州佢無論搞呢個社會信用系統又 work， 咁既然社會信用系統你都 buy， 你冇理由唔 buy 健康碼啫，你唔冇理由唔 buy 文明碼啫，就係唔 buy 啊！ 因為杭州就係呢個浙江就係呢個阿里巴巴即係數萬里金服嘅大本營嚟噶嘛， 即係馬雲嘅呢個發跡地啦。 係啊，咁而呢個佢哋嘅文明辦同埋嗰個嘅社會信用系統，即係健康碼，即係呢個試點咧，其實係去 tie in with 嗰個 Alipay 噶嘛。 係啊。 咁佢將呢樣由呢樣嘢，所以我就話佢係一步一步嘅，佢唔會紅一聲一嘢過就衝出嚟去到最監控最嚴密嗰套。佢就先引你去一啲所謂方便便民嘅措施。 係。 然後由便民的措施一層一層咁樣加上去，而去到最終你已經甩唔到噶啦嘛。 嗯， 即係你如果你甩咗嘅話，你就好多嘢都好唔方便。 嗯， 或者做唔到啊，根本係，譬如攞唔到公共服務啊，搭唔到公共交通啊咁樣。 嗯， 咁呢個係人類社會嚟講另外一個最新嘅烏托邦社會實驗嚟，我覺得。 係，講係咁講。 係啊，就係用。就是將一個嘅社會改造啊，用數碼嚟去進行社會改造工程。 但係你如果你話好似香港， 即係洗腦啊、人心改造啊、思想控制啊， 係佢當然係想咁樣做啦，佢當然好想咁樣做啦，即係佢要時時刻刻監察住你添啊，即係譬如你話你每日定時定刻嚇、啊，即係你譬如好簡單嘅，你唔背好今日嘅即係呢一個咩啊？學習強國，你唔做好呢一個 exercise， 你唔俾出門嘅，你唔俾翻工嘅，咁樣樣，咁啊最好係咁樣啦，係嘛？即係你對於習大大嚟講，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你大陸可能 work 啊，但係你香港咁多，即係咁多外國人啦，你要人哋所有人同你一齊做呢一套嘢啦，你都係趕客嘅，自己揾，即係好難實行嘅，其實係。但係問題就在於香港係冇人，就算係用一套最科學嘅方法。同上面嘅中共官員說理啦，佢哋冇人肯聽嘅，冇人會聽嘅，就係政治掛帥啊嘛。 佢嗱，佢個方法而家咩咧？就係先剝奪你部分嘅權力先。嗱，佢唔會話一開始就係咩咧？如果你冇健康碼就乜都唔做得，咁啊好大反對啦。 咁梗係啦。 係啦，佢就會剝奪你部分嘅權力，譬如出入境， 嗯、 你冇健康碼就要排除。 係。 可能用呢個方法或者隔離14日，即係佢加大你冇碼人士嗰個嘅 transaction cost 啊嘛，你做嗰樣嘢嗰個成本。我覺得佢而家唔係即係佢所謂 voluntary base 咧，你睇到嘅其實而家香港係慢慢採納咗中共嗰套嘅社會監控嘅方式啊。 嗯， 佢表面上係 voluntary base 啊，係自愿性質嘅。 係， 但係佢就將你不做呢樣嘢嗰個代價提到好高，咁、 嗯、 然後咧就其實係逼你咧強迫自愿性質， 係， 即係頭先我哋一開始所講啦，以往文革就唔係嘅，迫害一大片，或者反右運動咧就全面打擊曬成個中國嘅高等院校嘅教師，咁可能其實有七成係忠於共產黨嘅， 嗯， 有三成先至係佢要抽出嚟，咁但係結果佢就。全部拉曬落去下放，呢、這個就係所謂造成三十年嘅呢、這個即係災難啊嘛。好啦，而家佢就唔係啦，佢就叫做恐其所懼，投其所好啊嘛。 嗯， 如果恐其所懼嘅意思就係話，當你做咗呢樣嘢，先至可以 entitle 某一種方便嗰陣時， 嗯， 呢、這個就係利誘嚟噶嘛。 係啦， 而佢設下呢個門檻嘅目的咧，亦都係令到你要去主動。去接受佢呢種咁樣嘅監控系統啊嘛， 即 係呢個係新疆便民政嘅翻版嚟，即係話你想方便出行，你想申請去外邊搭高鐵、買頭等車飛、買乜乜買飛機票啊等等，將來考公務員啊等等。嗱，你問香港，我都係調翻轉，佢未必係叫建立一個每一個人嘅政治 profile， 但係佢要一啲咩咧？就係要一啲黑名單先而家。即係佢而家 construct 緊嘅就係一個咁樣嘅喺唔同機構裏邊黑名單，司法界嘅黑名單，教育界嘅黑名單。 哦，做緊啦，司法界 係啦，即係呢啲人就將來不會獲得升遷。醫管局參與個罷工嘅醫護嘅黑名單， 係 佢因為建立咗呢個黑五類嘅所謂新黑五類嘅呢、這個咁樣嘅數據庫先。 即係醫護界就係余慧明嚇呢啲黑醫護。咁咧，法律界咧就譬如好似梁俊耀呢啲黑法官、呢啲黃法官，佢哋講係，即係佢哋最好就係咁樣啦。你見到大公文匯啊，已經自動波啊，即係佢而家好似，即係你做大公文匯嘅編輯，你發覺自己好大權力嘅。佢講完呢啲嘢之後咧，係啊， 因為政府官員會跟住執行噶嘛， 係啊，唔敢 say no 噶。而事實上，佢哋講呢啲嘢咧，就真係好 high 嘅喎。嗱，坦白講，佢哋梗係政治過硬噶啦。咁但係係咪上面有人督住去呢啲咁嘅編輯佢點樣寫嘢咧？未必。咁但係問題就係你作為咧一個嘅黨喉舌啦，佢哋一定係政治過硬，佢係一定係寧左勿右。 咁但係問題就在於我哋啲特區政府高官咧，全部係冇 Q 曬腰骨。而家直接俾人哋制裁咗之後咧，變咗港賊治港就去到盡。咁所以咧，你即使係冇習大大自己親自授意都好啊，你而家你自動波咧，你都係會將個態扭到最左啊嘛。而家係 呢個就係中國共產黨阻禍嘅邏輯嚟㗎嘛。係 啊。 你以為全部都是毛澤東、江青、姚文元、黃鴻文、張春橋指揮的咩？ 係啊， 佢邊度指揮咗咁多嘢啊，大佬？係嘛？ 嗯。 好啦，咁你下面就揣摩，揣摩之後你就知道，如果我嘅仕途、我嘅利益係體現於我夠唔夠政治過硬嘅話，咁我哋咪向左流咯。嗱，最近台灣嗰單嘢，央視嗰個李鴻出嚟講話，出席呢個廈門嘅兩岸論壇，就係派人嚟求和。可能我覺得不是呢個中宣部落的 order 嚟， 唔係嘅，唔係嘅，嗰、那個已經講咗話唔係嘅，即係其實已經賴咗嘢啦，呢、這個已經係， 係嘛？肯定就係嗰條友自己發揮嘅啫喎。係 啊， 而嗰條發揮，嗰條友發揮知道就係而家對台強硬，因為同一時間就係一路喺台海附近去進行呢個軍事干擾噶嘛，而家， 嗯， 電機入侵呢、這個即係、就是、過咗中線等等啲咁嘅嘢發生緊噶嘛，已經係，所以佢咪知道哦。而家對台強硬嘅，佢咪自己自我發揮咯。 嗯， 即係等於中大教授話食路邊製品一樣啫嘛。我唔覺得中宣部會叫佢出嚟講喎， 係啊， 咁柒嘅嘢係嘛？但係佢咪變咗梁文忠咯。 係啊， 大家鬥發揮， 係啊， 大家鬥咗咯。所以阻禍喺中國人嘅劣根性係存在嘅呢樣，因為佢哋嘅所謂以彰顯自己道德高尚， 嗯， 嚟去 please 嗰個嘅執政者嘛。而執政者就不是看那個客觀的成績嘛，而是看你那個是不是我自己人，是不是表現到你忠於我那條路線，是最先的標準嘛，這個是，所以大家就鬥阻就是這樣的原因， 嗯， 我覺得現在香港現在都是這樣的情況的，是不是你看到聶德權啊，個個都爭相出來感謝中央的，個個方式感謝遲了就蝕章、啊， 嗯， 是吧？你看到陳茂波、張建宗，張建宗是最噁心的，我覺得是，就是他那種鸚鵡學舌的程度是最噁心的，其實，因為他說遲了可能蝕了章，覺得自己蝕了， 當然啦，你看到誰，就是誰，西門子敬啊，已經話佢啊，呢個人可能係奸細嚟啊，係咪？即係所以而家佢做啲嘢咧，佢驚最驚表忠表得遲啊，其實。他冇被制裁㗎，佢而家你要知道喎，其實佢最危險嘅喎，張建莊佢係樓王嚟嘅喎，樓王被 call 窿都真係要跳樓嘅喎，樓王被 call 窿係， 唔係同埋最慘咩咧？就係當所有人都被制裁，把口就話：哎呀，我好光榮，實際係好痛啊嘛。 係啊， 但係唯獨是你條友唔痛喎。 係啊。 咁先大鑊喎！ 哦，佢冇話唔痛，佢咪喺度扮曬嘢，喺度做戲做足啊！豈有此理！就係你即係美國係野蠻嘅，一時又野，美國咁嘅做法係野蠻嘅，一時就係話 咩？你覺得佢嗰台戲好假嘅？ 係啊，係假。 即係佢哋呢班港官咧，所有出嚟跳中字舞咧，都跳到方腔走板。 有一樣嘢仲假啊！嗱，不如我哋休息一陣，我哋轉頭咧，翻嚟講下葉劉咧。 好啊。 啊。